以撒伊亚先知书第五十四章，不生育的使女欢乐吧，未经产痛的女子欢呼高唱吧，因为被弃者的子女比有夫者的子女还多。这是上主说的，拓展你帐幕的空位，伸展你住所的帷幔，不必顾忌，拉长你的绳索，坚固你的木橛，因为你要向左右拓展。你的后裔将以外邦之地为业，住满废弃了的城邑。不要害怕，因为你再不会蒙羞；不要羞惭，因为你再不会受辱。其实你要忘记你幼年时所受的耻辱，再不怀念居寡时所受的侮慢，因为你的夫君是你的造主，他的名字是万军的上主。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将称为全世界的天主。是的，上主召见你时，你是一个被弃而心灵忧伤的妇女，人岂能遗弃他青年时的妻子？你的天主说，其实我离弃了你只是一会儿，但是我要用绝大的仁慈招你回来。在我的盛怒中，我曾一会儿掩面不看你，可是我要以永远的慈悲怜悯你。你的救主上主说，这事对我有如诺厄的时日一般，就如那时我曾发誓说，诺厄的大水不再淹没世界，同样我如今起誓，再不向你发怒，再不责斥你。高山可移动，丘陵能挪去，但我对你的仁慈绝不移去。我的和平盟约总不动摇，怜悯你的上主说，你这遭磨难受颠沛无安慰的城啊，看，我要用孔雀石安置你的基石，以碧玉奠定你的根基。我要以红玛瑙修你的城垛，以水晶石筑你的门户，以各种宝石建你的围墙。你所有的儿子都是上主所训诲的，你的儿子们要享受绝大的幸福。你将建筑在正义的根基上，欺压已远去，你无需再有所恐惧，惊吓也远去了，他再不会临近你。请看，如果有人攻击你，那不是出于我，凡攻打你的必在你前跌倒。请看，是我造了吹煤火的铁匠，由他工作中造出了各种武器，可是也是我造了毁灭者来加以破坏。所制造的各种武器为攻打你一概无用，在诉讼中反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都要被你驳倒。这是上主的仆人应得之分，是他们有我所得的报酬。上主的断语。